谁曾听我的心跳声 Oh my love 来验证我的爱情，你会听到这是我心等你呼应，纵使不张开眼睛都可看清，时光也变得感性，我被伤心但感到恋爱中，我眼光跟你笑声跟你拥抱中，不知道冷风多冷，不知道怎么失望，只知道我正跟你恋爱中。话我也许不会讲 ，Oh my love， 原谅我快像风雨狂，寂寞的钟摆在我心吹过，爱恋中一生难忘，不懂说话，谁笑你这么好看我？你相信但感到恋爱中，我眼光跟你笑声跟你拥抱中，不知道冷风都冻，不知道怎么失控，只知道我正跟你恋爱中。你相信但感到恋爱中，眼光跟你笑声跟你拥抱中，不知道冷风多冻，不知道怎么失控，只知道我正跟你恋爱中。 其实我是预咗一些歌咧，系喺我以往咧，从未喺我演唱会里面唱过嘅，就好似以下来呢一首歌一样，从未试过喺我任何嘅演唱会里面唱过，今次是第一次。虽然可能呢一首歌咧，并唔系一啲好大热嘅作品，但系我相信有你哋嘅鼓励，今晚我一定会尽量去唱我呢支歌俾你听。呢首歌嘅歌名叫做《忘不了》，多谢。